猪肉批发价格继续震荡下行，鸡蛋价格呈现季节性上涨，近期基地蔬菜直采量日均增长超过10%，每日蔬菜库存量达到当日销售量的1.5到2倍，确保蔬菜供应不因突发管控而中断，确保价格相对平稳。 目前供应首都生产生活的车辆进京绿色通道已经打开，特别是针对封闭管理小区，各区政府、各大连锁超市、生鲜电商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种措施，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王洪存说， 在市级层面，我们还组织了10几家供应企业，准备了300多辆直通车，可以随时驰援供应受影响的封控小区，确保供应不中断。 另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高光明昨天表示，北京对高风险人群的集中隔离已经提速到了8小时，这也就意味着在确定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后，社区和密接者取得联系、入户流调、环境采样、运输车辆闭环移送等工作都要在8小时内完成，对基层应对和信息衔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在全国疫情防控方面，截至13号0点，全国共有18个省、48个市本土累计报告病例超过1282例。但是，在发生疫情的48个城市当中，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5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全国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的风险较小。针对全国12到17岁青少年的疫苗接种安排情况，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做了介绍。 按照新冠疫情疫苗接种的总体部署，各省份啊对12岁到17岁的人群啊开展新冠疫苗的接种，各地制定了针对这些12到17岁特定人群这些工作方案，积极做好与家长的沟通告知，摸清底数。第二呢，是合理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的场地，这个期间刚好是暑期。第三是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的规范要求规范接种，做好医疗救治的保障，确保接种的安全。第四呢，是针对未成年人呢心理发育还不完善，易发生啊心应性反应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科普宣教，这些人群都集中接种。一旦某个人接种发现什么情况，哎呀他没有事，哎呀他有情况，哎我也有情况，他有什么问题我也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心应性反应，及时呢做好这方面的科普宣传教育。到目前为止呢，12岁到17岁人群接种工作啊在全国正在有序的推进，累计报告啊接种总剂次数呢超过了6000万剂。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做好疫苗接种确保接种安全的基础上，继续有序的推进12岁到17岁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 那么为什么要给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疫苗，主要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的介绍。 第一个呢，其实大家在对这个新冠疾病认识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可能认为儿童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呢不高，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传播，尤其是在一些流行比较高的国家，那么它的儿童的患病率呢在不断的上升，有的呢已经接近于去年同期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儿童患了新冠之后啊，过去我们认为它症状呢比较轻，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随着这个儿童患病的不断增多，其实在里面呢也有一些出现了重症，也有个别的儿童呢出现死亡的一个情况。第三个方面的考虑呢，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你只要感染了病毒，你就是一个传染源。那么从传染源管控的角度来说呢，对于儿童也要进行加强管理。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呢不管是采取的这个控制传染源也好，还是切断传播途径也好，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国家其实这个疾病呢没有得到一个控制。将来我们期望呢还是说建立一个群体免疫，那么儿童呢通过他的接种疫苗，其实在这个建立群体免疫过程中呢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在面对当前多点散发病例和新冠毒株不断变异的复杂形势时，国家卫健委目前已经对相关防护指南内容进行修订，防护要求由原来的65类增加到了85类，主要针对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 在重点场所和单位方面共增加了10类，包括对码头、口岸、棋牌室、麻将馆、临时安置点等场所，在健康监测、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清洁消毒和应急处置等方面提出强化要求。 在重点人群方面共增加了10类，主要强化了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机场公安辅警、机场装卸工人等人群的卫生防护要求。同时，对于佩戴口罩的重点人群也进行修订，比如公众处于人员密集的室外场所也需要佩戴口罩，境外输入和传播风险较高的岗位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全程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来自北京市交管部门昨天的消息，北京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从昨天开始，除交警现场执法、电子眼非现场执法之外，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举报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 警方表示，近期已经完善了随手拍平台，增加结果反馈，拓展受理范围，更新用户界面，全面接受市民交通违法投诉，形成社会监督。 今天是七夕，京城老字号为传统的中国情人节推出甜蜜菜，主打祝福和表白。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多家餐厅还开通了外卖和群接龙等线上渠道，满足消费者预订七夕菜品的需求。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今年七夕当天，老字号砂锅居的金牌冷荤师傅将制作一批糖衣玫瑰作为七夕礼物。峨眉酒家由中国烹饪大师推出一道特制的甜蜜菠萝虾球，虾球状如玫瑰，菠萝的金色象征爱情盛典，百合送上美好祝福。曲儿酒楼为七夕带来成双成对的鸳鸯鱼头和寓意相思的湖南白丝瓜等菜品，助攻食客借菜表白。不少京城老字号推出七夕套餐，又一顺推出七夕版的鸳鸯火锅套餐，300年名店烤肉碗推出包括玫瑰虾球等在内的七夕套餐，烤肉季的师傅用豌豆黄和小豆糕拼出了心形，代表心心相印。七夕菜品的主打口味多为酸甜，包括同和居的名菜三不沾，同春园饭店的椰香红豆糕，汇丰门厅肉饼店的糖醋里脊等，都将在七夕当天迎来销售小高峰。为防控疫情，尽量减少聚集和排队，多家餐饮门店在节日节期到来时将开通外卖和线上团购。北京华天旗下同和居、同春园等餐厅都开通了群团购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群接龙预订菜品，店里会按照顾客需求进行打包自提或者送货上门。 来自京港地铁昨天的消息，因为地铁四号线大兴线首末班车的时间已经在8月10号进行了调整，各站首班车时间都有提前，末班车时间也都进行了延后。从昨天起，每周五和周日地铁四号线延长运营时间将会进行调整。 四号线上行由公益西桥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末班车，由晚上11:16延长到第二天的0:12；下行由安和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的末班车，由晚上10:48延长到晚上11:15，方便乘客出行。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9例，包括本土3例，境外输入6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2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截至今天0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336例，其中本土47例，境外输入289例，无症状感染者34例，其中本土1例，境外输入33例，都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在国内方面，滞留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游客昨天开始返程，首批返程游客有440人。据介绍，这些游客符合在隔离酒店集中隔离满14天，隔离期间没有出现发热、干咳等新冠肺炎症状，且5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没有密切接触史和次密切接触史等条件。游客返程前，张家界市与游客所在地进行了精准对接， 其他游客也会在符合解除隔离条件之后陆续返程。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8月3号张家界防控举措再次升级，要求境内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张家界。据了解，滞留的1200多名游客分别隔离在张家界全市14家酒店。为妥善安置游客，张家界市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游客服务组，下设后勤保障、医疗救助和核酸检测等8个工作小组。 再来关注南方降雨，从8月11号到12号，湖北、安徽、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12号晚9点，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支持帮助地方做好受灾转移安置等工作。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政府昨天发布通报，到12号随县柳林镇发生极端强降雨天气，已经造成柳林镇8000多人受灾，21人死亡，4人失联。目前灾情损失还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之中，救援抢险工作正在推进。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高华，今天为大家讲述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杨善洲的故事。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20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民谣里所歌颂的主人公，就是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在老照片中，杨善洲常常是戴着草帽，穿着草鞋，卷着裤腿的样子，与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为官几十年，杨善洲为民务实清廉，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为提高水稻亩产，解决群众温饱，他亲自试验并示范推广三叉九垄插秧法，经常亲自下到田里用尺子手杖量量，数数秧苗棵数，看看秧插得好不好。当看到插得不好的秧苗，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改革开放之初，他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原来缺粮的保山成为了滇西粮仓，被称为粮书记。在乡亲们面前，杨善洲从来不讲大道理，不做表面文章。他觉得必须干给群众看，带领群众干，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身流汗水。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杨善洲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调研时从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保山98个公社、903个大队全都走了个遍，自然条件什么样，适宜栽种哪些农作物品种，他都了然于心。如今畅销中外的小粒咖啡，就是杨善洲当年下乡调研时挖掘到的致富门径，当地许多群众因此脱贫致富。杨善洲生活上也从不搞特殊，下乡时老百姓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还经常把钱送给生活困难或病重无钱医治的群众。有的生产队买不起牛，离地困难， 他就掏钱为生产队买牛，对群众大方，对自己和家人杨善洲却很抠，家里人一点官都沾不上，甚至更加委屈。农转非转不了，新房盖不起，公车更是蹭不上，连女儿收了地委一位阿姨送的三颗甘蔗他都坚决要求退还。1988年杨善洲退休，决定回到家乡施甸县大亮山种树。为什么要种树？原来杨善洲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了，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大凉山挖野菜，草药拿到集市上卖。在杨善洲心里，是大凉山养活了自己家。之后由于乱砍滥伐，大规模毁林开荒，大凉山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山不绿，地瘦薄，水土流失严重，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的困难境地。当地委书记期间，杨善洲就曾带人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凉山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种树扶贫的梦想在他心中萌芽。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现在他退休了。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后裔，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圆的愿望，留下了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凉山种树去。退休后的第三天，杨善洲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凉山最近的黄泥沟。第二天他便带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上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一鼓作气上了山，开始了起早贪黑种树造林的生活。好个大凉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立炭火，后面激起马牙霜。在大凉山恶劣的环境中，住是第一个考验。刚开始他们就地取材，搭起了40多间油毛毡棚，冬天冷夏天闷，碰上下雨被窝常常被淋湿。后来林场盖起了砖瓦房，可杨善洲硬是把砖瓦房先让给其他职工，自己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多，直到所有人都搬进了砖瓦房。为了能种更多的树，杨善洲把跑项目争取的资金和省里支持的资金都用来买树苗，其他能省的就省。林场修路自己测量规划，省钱买树苗，上街捡别人随手扔掉的果核育苗，到村寨路上捡粪给树苗做底肥，到垃圾箱里捡纸杯、碗装方便面外壳当育苗营养袋。1999年，72岁的杨善洲在给树修枝时不慎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杖又走进了大凉山，别人劝他何必自讨苦吃，但杨善洲说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20多年来，杨善洲作为林场的主要创办人，拒绝从林场拿一分钱工资，还把面积 8万多亩，价值超过3亿元的林场，无偿交给国家。如今，曾经山秃水枯的大凉山，林木葱郁，溪流不断。施甸县森林覆盖率从1988年的17.1%，上升到了55.34%。2010年10月10号，杨善洲因病去世。去世前，他留下话：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遗体火化。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亲属子女想念，就到雪松树下坐一坐吧。他走了，就像一个操劳了一生的老农民一样，走了，身边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支烟斗，身后留下一个依然需要刨土取石的家。家里有风烛残年的老伴儿，有每天上山种地、喂牛、打猪草的女儿女婿，有开着农用车跑运输的孙子们。他奋斗了一辈子，掏心扒肺，让老百姓的日子富了起来，自己却两手空空而去，把价值几个亿的森林送给了大山里的群众，践行了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您好，江宁。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轻雾，那么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会怎么样呢？ 首先是昨天夜间啊，像北京的石景山、丰台还有怀柔啊，局地出现了强雷雨天气。最大的是怀柔的这个怀柔镇，这个晚上10点到11点啊，1小时降雨量就高达82毫米。这个强降雨呢，在昨天晚上啊，这个12点结束，累计雨量为114.7毫米。那么今天早上天空啊，还是有一些阴沉，哎，也有些低云的存在。从雷达回波图上看呢，在北京北部的郊区，像怀柔、昌平一带啊，有强雷雨云团存在。像昌平的大柳沟这个地方，7点到现在啊，1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44.8毫米。那么今天上午呢，由于低层湿度比较大，还会有新的降雨云团形成，带来分散性的短时降雨。那么下午到夜间呢，将出现全日性的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呢可达中雨，北部还有东北部郊区啊，还有强降雨出现，降雨量呢将超过50毫米的暴雨。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6-27度，明天周日早晨还有雨，上午到傍晚啊，就全市而言啊是个空档，仅是一些零散的降雨。到了傍晚之后，将出现全日性的降雨天气。那么今明两天出门啊，大家带上雨伞，在山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我们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有降雨天气，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未来几天有全市性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稍后见。 稍后见。 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台湾在立陶宛设立所谓代表处，我国外交部表示强烈反对。 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我国防部表示坚决反对。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到2025年，北京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预计达到4000万人次。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定档10月1号，章子怡首次担当导演。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清睿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前几天，美国国务院表示，各国都有权不受外部胁迫的自主确定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欧盟对外行动署也表示，欧盟成员国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别国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作出坚决和必要反应，完全合理合法。我们强烈反对美方对中方的正当举措指手画脚和粗暴干涉。 华春莹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清晰而明确，不容歪曲和篡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铁的事实，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华春莹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就必须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包括断绝一切同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个别国家和某些人妄图混淆视听，用心险恶，但是他们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华春莹表示，中方敦促欧盟方面在涉台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不要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给中欧关系制造新的麻烦。 此前，立陶宛方面屡次不顾中方警告，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中方10号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对此，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11号却坚称立陶宛没做错任何事，并表示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努力说服被召回的中国大使返回立陶宛。 同时，早前刚到北京的立陶宛驻华大使米克维西恩12号已经被通知打道回府。 按照目前的安排，他将在完成21天隔离后返回立陶宛。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日本的消息。明天是日本战败76周年纪念日，日本防卫大臣安信夫昨天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继前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2016年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日本防卫大臣首次在任期中参拜靖国神社。 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不能正视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我们要求日方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时刻牢记历史教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吴谦表示，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防务部门在涉华问题上不断采取消极负面行动，勾连域外国家，抹黑污蔑中国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发展，大搞针对性军事演习，粗暴介入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在南海开展挑衅行动，对中日防务关系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 我们敦促日方摒弃冷战思维，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日防务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2020年10月17号，就任首相不久的菅义伟在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首日，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神祭品。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也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再来关注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昨天宣布，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西部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市和西部巴德吉斯省首府瑙堡市。 据了解，坎大哈和赫拉特分别是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阿富汗全国共划分了34个省，有报道称目前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了17座省会城市。 不过截至目前，阿富汗政府还没有回应塔利班的说法。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米尔扎夸勒日前说，政府军正在集中力量保卫主要交通干道、大城市和重要口岸，同时阿富汗政府正在武装地方民兵组织以抵抗塔利班的进攻。 另外，据报道，美国政府12号宣布，由于阿富汗安全局势迅速恶化，美方将进一步撤离驻阿外交人员，并宣布增派几千名美军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以确保外交人员安全撤离。那么阿富汗未来战局的走向如何？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的分析。 阿富汗国内局势确实已经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阿富汗塔利班攻城略地啊，已经夺得了阿富汗西部和北部的很多的重要的城市，甚至是一些中心型的城市。那么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的这个军事阵线已经被压缩在了阿富汗中部地区和南部的一些地区，所以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这个军事威胁。在未来一段时间啊，阿富汗的国内的局势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些新的变化，所以说呢，阿富汗局势也确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机，也需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帮助，来鼓励和帮助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啊，实现更多的这种政治接触和政治对话，通过政治路径来解决当前的军事纷争问题。美国从阿富汗撤离并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和稳定，反而是阿富汗国内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来说，是美国撤离的时机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从阿富汗撤离是阿富汗仍然处在一个动荡纷争的一个背景下，美国自己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帮助阿富汗实现这个政治稳定，在这个时候美国越来越将阿富汗视为一个战略负资产，而并不是一个美国的战略的一个正资产。在这个时候，美国其实所做的更多是有种类似于仓忙逃走或者说是抛弃这个包袱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美国的这个时机选择必然会给阿富汗国内带来更大的动荡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撤离的这个前提有问题。美国从阿富汗撤离并不是建立在阿富汗国内各个主要政治派别已经达成一种妥善的这种和平机制的这个前提之下，而是说美国单方面的在2020年 撇开阿富汗政府，同阿富汗塔利班进行这个和平谈判，最后签署了和平协议。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一个和平协议也必然会给阿富汗国内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政治冲击和政治动荡。第三个呢，就是说美国从阿富汗撤离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个撤离，就是尤其是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是没有和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及阿富汗情报机构做一个很好的沟通，而是悄悄的走，匆忙的走，导致很多的阿富汗地区一夜之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出现了安全真空，出现了政治真空，这个时候也必然加剧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动荡风险。所以说呢，从以上一些来看，美国从阿富汗的撤离其实是美国单方面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战略举动，也更大层面上反映出了美国仍然在全世界的重大议题上我行我素啊，奉行一个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外交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四月宣布，驻阿富汗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9月11号前完全撤出。7月8号，拜登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在8月31号结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我们再来关注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当地时间12号决定，就总统博索纳罗涉嫌泄露联邦警察秘密文件一事启动调查。德莫赖斯的这一决定是对9号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全体法官签署的一份文件做出的回应。这份文件称，博索纳罗4号在社交网络上透露了联邦警察正在对高等选举法院内部系统遭到攻击一事进行秘密调查。 德莫赖斯指出，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情况下，博索纳罗仅仅是为给自己抨击选举投票系统的言论找依据，就将警方秘密调查记录的部分内容公之于众，因此他决定启动调查。 至此，博索纳罗受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调查增加到了4项，其他3项分别是总统对联邦警察自主权是否存在干涉，总统在采购印度产新冠疫苗协议不合规一事中是否存在渎职行为，总统否定投票系统安全性，散布关于大选假消息的言行是否触犯法律。 博索纳罗就任总统以来，一直批评巴西选举制度，矛头主要指向大选电子投票系统。他日前表示，如果不批准关于打印选票的宪法修正提案，明年就可能没有大选，引发了巴西政界一片反对之声。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1号建议孕妇接种新冠疫苗，称数据显示接种疫苗不会增加孕妇流产风险，同时没有接种疫苗的孕妇染疫之后出现重症的情况会增多。 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说，疫苗安全有效，而高传染性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肆虐，不接种疫苗的孕妇染疫后果严重。美国疾控中心鼓励所有孕妇或处于备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接种疫苗。孕妇可以接种美国批准紧急适用的辉瑞、莫德纳和强生3款新冠疫苗。 疾控中心表示，一项对现有数据的分析发现，2500名在妊娠满20周前接种至少一剂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的孕妇，流产风险没有增加，流产率大概为13%，在正常范围内。 专家表示，研究发现疫苗对孕妇安全，而且孕期接种疫苗或许有利于保护新生儿。女性孕期身体机能发生变化，如肺活量降低、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因此新冠病毒对于他们来说十分危险。孕妇感染之后出现重症和妊娠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可能导致流产、早产和死产等。 新奥尔良市奥克斯奈金理会医疗中心产科医生马丁表示，之前只有少数孕妇感染新冠后症状严重，但是一两周前情况彻底改变，每天大量染疫病重的这种孕妇被收治入院，大多需要接受重症监护。过去两周他看护了至少30名因感染新冠住院的孕妇，其中大多数没有接种疫苗。 再来看近期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疫情告急，政府正在和专家商讨实施更多防疫措施。日本医学专家大区贵夫告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东京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失去控制。 根据报道，东京都12号新增确诊病例4989例，仅次于本月5号的5042例。周四，东京都地区住院的重症患者首次超过200人，达到218人。日本医学专家预测，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到25号东京都的最近7天日均新增病例将会增加到5113例。 东京都政府12号宣布，东京都内一名60多岁男性患上新冠肺炎后死亡，他已经接种完2剂新冠疫苗。 这是东京都第一例接种过两剂疫苗之后死亡的病例。 东京都和日本中央政府正考虑是否延长东京的紧急状态，这一状态目前定在八月底解除。随着时间的推移，连续实施的紧急状态已经变得不那么有效，许多酒吧和餐馆无视提前关闭和停止供应酒精的规定。小池呼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将人们的外出频率减少50%，以此控制疫情蔓延。 东京都地区疫情是整个日本疫情的写照。12号，日本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创下新高。11号，九个府县新增确诊病例创下新高。日本首相菅义伟拒绝采取欧洲式的封锁措施控制疫情，而是寄希望于新冠疫苗的推广。 我们再来看新西兰方面，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当地时间12号宣布，新西兰打算从明年初开始允许新冠疫情低风险国家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员入境之后免隔离，继而分阶段打开因疫情而关闭的国门。 阿德恩说，政府从明年1季度起将会设立低中高风险国家人员入境办法。他同时强调，新西兰政府将维持新冠确诊病例清零策略，抓紧疫苗接种，让所有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在9月1号前能够预约接种。 阿德恩还强调，如果新西兰过早放弃清零路径，就没有回头路，而且可能会像一些在疫苗接种工作铺开早期就打开国门的国家那样，出现显著的疫情爆发。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当地时间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近2周时间内，希腊将近10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遭林火吞噬，这是2007年以来发生在希腊境内最为肆虐的一轮林火。相比之下，2008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数据是2330公顷。 希腊总理说，短短几天之内，希腊多地共遭遇586场林火，这是规模超乎寻常的自然灾害。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计算得出，今年7月29号到8月11号，希腊林火过火面积超过9.36万公顷。 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林火持续了好几天，11号仍在燃烧。希腊消防部门介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八国已经出动了数百名消防员以及消防车、灭火飞机等装备，协助希腊救火。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铁丝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的转播。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到旅游资讯。北京市14-5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在近日印发，北京将推动全市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精心设计吸引人、精细服务留住人、精致感受打动人，打造温暖近距离休闲农业精品项目。 规划指出，北京将深入发掘农业农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拓展乡村产业增效空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到2025年，北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年接待游客量将会达到4000万人次，经营收入将达到50亿元。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除了做做精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以外，北京还会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功能蔬菜、有机果品、绿色杂粮、蜂产业和中药材等小品种特色产业，做强北京油鸡、北京鸭、平谷大桃、燕山板栗、上房山香椿、密云蜂蜜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发展100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同时北京还将做大乡村新型服务产业，发展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社会化服务从产中向产前和产后环节延伸，完善金融保险、品牌培育、电商销售、冷链存储等配套服务，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农村电商末端网点，培养一批农村流通类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电商平台为引领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 周末到了，不少朋友安排了出游计划。

李元奎代表北京青年队参加在西安举行的全国足球联赛，并且夺得冠军。 1957年5月，李元奎随中国足球二队调往天津，此后先后在天津足球队从事运动员、教练员、领队以及天津体工大队足球班总教练，之后从事过足球教练工作。从1999年开始，李元奎先后在多家媒体担任足球评论员，球迷们时常能在英超、欧冠等高水平赛事中听到李元奎的点评。他轻松自然、深入浅出的解说风格深得球迷喜爱。 听闻李老离世的噩耗，包括詹俊、可汗、苏东等在内的足球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哀悼，众多球迷也以自己的方式向李老道别。 嗯，我们接着来关注考古领域。中科院古籍追索研究所汪晓林团队日前在新疆哈密翼龙动物群首次发现大型恐龙化石，其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在自然旗下的学术期刊《科学报告》在线发表。 目前其中两件标本分别被命名为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据保守估计，前者的体长超过20米，而后者体长大约是17米。 研究者认为，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的研究增加了哈密翼龙动物群的多样性，两种多孔锥类恐龙的出现为这一恐龙类群的演化提供了新的信息。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之后，国庆三部曲之《我和我的父辈》昨天发布定档海报，宣布将在10月1号国庆档期上映。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电影人将会同时兼任导演和演员。 在叙事结构上，《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序，《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为轴，这次《我和我的父辈》则以世代为章，聚焦于不同时代下的普通家庭，以亲情为切口，讲述了父母与子女的爱与启蒙。 《我和我的父辈》延续了祖国家乡的模式，用四个短片以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切入，其中章子怡在本片中将会第一次担纲导演。她所指导的部分当中，章子怡饰演一位母亲，在预告片中她素颜亮相，同时她也面对导演这个新身份带来的挑战。谈到自己所指导的部分，章子怡说是在用真挚浓郁的情感来表达对父辈们无私奉献的敬意。 北京天文馆昨天发布公告，为提升场馆运营服务水平，北京天文馆将对剧场和展箱设备进行检修维护，计划在8月18号到8月31号闭馆2周。 北京天文馆提醒说，通过官方购票平台预约购票的观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天文馆，进入参观指南、天文馆购票、查看订单页面申请退票，款项将在7个工作日内按原渠道返回。通过授权第三方平台现美团以及大众点评网预约购票的观众，可以在第三方平台直接申请退票，或者是联系平台客服来办理。 北京天文馆将在8月15号前为还没有申请网络退票的观众统一办理退票退款手续。 今天是七夕佳节，那么受疫情影响，今年有很多文化场所无法组织现场活动。不过为了更好的延续七夕主题活动，首都博物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线上故事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聆听有关七夕的传统典故、饮食风俗等。 每年的农历7月初7就是七夕节，在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中，被王母娘娘分隔在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每年只有在七夕这一天才能在喜鹊的帮助下见面，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把七夕节当成了中国情人节。 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七夕这一天其实和少女有关。在民间传说里，织女是掌管纺织业的保护神，所以还没有出嫁的少女要在7月初7这一天一起去拜织女。那些和拜织女有关的祈愿仪式和民俗活动被统称为乞巧，这也是中国的岁时风俗。在乞巧活动中，得巧的姑娘被认为将来一定会变得心灵手巧。 那么七夕应该吃什么呢？根据介绍，巧果就是七夕乞巧的应节食品之一，也是七夕节的传统祭品。那么在这一天晚上，人们把乞巧果子端到庭院，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做巧果人的手艺。吃酥糖，民间认为吃了这种酥糖的人会变得心灵手巧。 那么总之啊，关于七夕的传说和故事还有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在线上听一场七夕故事会。 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和情感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 现在下载安装或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 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 好，北京时间的8:2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在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吕征，他既是一位敢闯敢拼、惩恶扬善的精征警察，也是一位文艺十足的词曲创作人。这双举枪杆子的手，为何要拿起笔杆子呢？我们来听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故事，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80后警察。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我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我叫吕征。别人问我说警校是不是一个完全跟军营一样，我跟他们的回答是不，军队呢是整齐划一，是100个人都要变成一个人，大家要完全像一个狼群。但是警察呢，个体就是一个人的战斗力跟能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一个警察具备了狗的忠诚、狐狸的智慧，再加上狼的团队，这不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警察了吗？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我跟好多同学都聊过，就是现在这么累，当时大家后悔吗？所有后悔的都出局了，但是现在留下的实际上都是永葆着初心，都是热爱着。 吕征今年39岁，1980年出生在北京。他16岁进入警校，19岁正式成为一名警察，23岁开始创作经侦小说，至今已经发表过12部作品，并连续3年拿下了公安部金盾文学奖。说到为什么要当警察，他最初只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大侠梦。然而30多年弹指一挥间，曾经那个攥拳宣誓的少年真的站在了捍卫法律、保护百姓的执法一线，对警察这个职业的理解逐渐在变，但是初心却未曾改变。 小时候看那些比如英雄无悔啊，看神探亨特、幽默警探，就是中西的各种的警察电视剧加上公安文学，因为小时候我母亲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老订阅那个啄木鸟杂志，就那里边上面实际上也有好多法治文学的故事，所以一直想成为一个惩恶扬善的大侠。后来呢一看，哎呦，有机会当警察。我第一次去警校的时候一下都震惊了，门口站的都是师兄师姐，全是齐刷刷的穿着绿色的制服，就跟白杨树一样，就在警察学校门口，然后上面悬挂着巨大的警徽，觉得哎呦，这是一条光荣之路。但是一到警校我才发现，就是跟我想象的并不一样，这个过程艰辛啊，没有自由，这是当时我最恐惧的。但是那时候我才16岁，就开始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准警校学员，又变成一个警校学员。后来我又上了工大，又一边上班一边去学。 吕征在警校学到的这些专业知识，一毕业就有了用武之地。他被派到外地去抓犯罪嫌疑人，不过当时才20出头的吕征，此前可从来没有单独出过北京，这次他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 那我们俩20出头的两个小孩，兜里就有2个工作证，一人有一个警官证，然后呢还有一封公家出具的介绍信，我们就凭着这3样东西就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你得凭着自己的能力，然后获得当地公安的支持，然后呢在他们的协作下，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们需要抓的人，把他还需要从这个当地带回北京，还得对他进行审讯。警校那时候说的法律就是法条，就是书本上的法律，但是你真正到了社会上，真正到了派出所，你去进行执法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太复杂了。 刚毕业在派出所工作的那几年，让吕征对法律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他进入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成为一名负责经济犯罪侦查的警察，这让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嫌疑人审的过程中，因为你想那时候我才20多岁，你审一个40多岁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你是穿着制服的一个警察，但是如果你用那种方式，那肯定不对的。平等的沟通，这个平等我觉得是可以不加引号的。整个在审的过程中呢，我印象深的就是当整个这个事儿全都说完了，他怎么犯罪，那人也是一个企业的高管，然后呢他就突然问我，他说，哎，事儿都说完，吕警官，咱俩能聊聊吗？我在那个里边找不到说话的人，他的狱友虽然挺多的，但是他老觉得他跟他们不是一个身份。后来我就听他聊，哎，他就说他是从哪儿出生的，他在那儿呢一直童年特别苦，家里边觉得能来北京是一个特别大的梦想。他到了北京以后呢，他突然发现就理想跟现实的差距，他就怎么在北京努力，怎么租房，他后来经过努力他终于成功了，他在北京有车有房，媳妇也娶了，但是他突然发现他在北京有一种莫大的那种寂寞感，再成功也没人分享，也得装低调，也没有人倾诉，就是他在北京是一个压抑的。他说的好多事儿让我觉得挺有触动的。我从炮局自己坐地铁往家走，下车那是一个秋天，满街的落叶，风吹着落叶哗哗的走，街上的人很少，一个深秋，我突然就写了一首歌。 听完这位犯人的一席话，吕征在下班的路上创作了歌曲《寂寞人行道》。 让夕阳洒落在寂寞的人行道，当人们匆匆回到爱人的怀抱，等地铁已驶下那另一个喧嚣，下一秒没有预告，我就飘啊飘，飘啊飘，风里就像一棵草。 这首歌呢，由那个原来一个歌手叫维嘉，由他唱的，就是完全写的是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打拼，然后他找不到自己那种感觉。人生是稍纵即逝的，你得看怎么把握自己。无论你是警察还是什么样的职业，你不能把自己固化成为一个冷冰冰的，你应该去平等的交流，去善良的看待这个世界吧。我觉得这样才能给你收获特别多。 就算打了忘了心里留下的记号，就算断了乱了迷失方向的候鸟，就算痛了累了心还在。 其实早在警校上学的时候，吕征就已经开始作词作曲了。目前他已经创作了100多首歌曲，他还跟电影《神探亨特章》的编剧、海淀分局的警察戴燕组建了警察兄弟组合。2015年，两人合唱了公益歌曲《警察职责》，仅仅上线2周，这首歌的点击量就已经超过了40多万次。 警察职责呢，是在2015年出了一个事件，河北一个民警叫薛永清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牺牲了。当时我们俩就，哎呦，特别难过，就有了创作冲动，写了一首《警察职责》，我们就把这个制作成光盘送给那个英雄的所在单位了。后来我记得就是在英雄送葬那天，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当地公安局的一个领导打的，然后他说：“小吕，你知道吗？说你们俩给这个英雄写的歌，他的战友还有家属全都听到了。”哎呦，当时我们俩说到这儿，我们俩热泪盈眶。而且呢，我们的歌呢还被这个像我当年似的警校学员一帮年轻人在台上一块唱着这个《警察职责》，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 您清唱几句呗。 面对枪口你害怕了吗？面对质疑你郁闷了吗？面对凶险你犹豫了吗？不要忘了你是个警察。每个清晨你疲惫了吗？每个冷夜你寂寞了吗？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公安作家。这双举枪杆子的手为何要拿起笔杆子呢？ 因为那个小说是我当主办侦查员的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一个特别离奇的，是一个女扮男装7年 然后呢还找了一个假妻子一个假孩子在北京连环行骗这么一事儿。这个人他当时化名叫中泽华一，说我是日本的贵族，他是一个日裔的阿根廷人，然后他来中国做生意，身边呢女同伙吧，冒充民国大总统徐日昌的孙女，因为所有我接受的报案都说嫌疑人是男的嘛，我就把他送到了这个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然后那法医呢，当时那个体检的时候呢，说你赶紧看看，你们送一男的怎么变成女的了？我们一进去，突然发现他的身体是女性特征，一下都晕了。这个人是男女倒无所谓，但是我如果抓错了人怎么办？哎，后来就给领导打电话，一下我们单位就传出来了，说你这个年轻民警干事还是不行啊，连公母都没分清楚你就把人抓了，成为一个笑谈了。后来就是连夜又去河北出差，发现他完全拿了一个假的变形证明，为了这个逃避打击改头换面这么一个犯罪。我跟别的朋友聊起来，别人说太好了，你能不能写一小说啊，就是通过这个啪一下就写出小说了，23岁，然后23岁写完了以后24岁出版，还挺顺利。 就在黑翼之后，吕征又写了同题材的小说《迷惘》，但是对他来说，2005年创作的第三本小说《警校风云》是他在写作上的一次转变，因为他开始写自己和身边的人了。 那个小说呢，打下了我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人物基础。你比如在警校那时候，最想当刑警那个人叫李勇，他毕业以后本来想当一个刑警，让他去抓贼了。然后呢，警校里边的林楠呢，毕业以后他去了经侦，所以呢，以后从警校风云以后，所有写经侦的都是林楠，所有写预审的都是那海涛，所有写刑警的都是张鹏，所有写这个办公室啊或者那个政工工作的都是谭燕。然后呢，所有写派出所都是胡征，这些人物现在都在我各个小说里边，他们变成了一个世界。 在2007年到2014年间，吕征保持着每年一本的速度在创作，比如《三警察》《赎罪无门》《夺命医疗》等七部小说陆续出版。而在这些小说中，这七个年轻人也跟随小说一起成长。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警察嘛，职业警察会有一条线的，我们知道哪些是绝对不能说的，所以里边呢能呈现出来呢。起码从我的作品来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还有纠结。前段时间开那个清代会，当时我记得我跟那个冯骥，我们俩有一个交流，冯骥就是那个《红海行动》的编剧，我说其实公安不能现在还去写那些惊险奇特，为什么呢？你公安戏拍的再火，能有《红海行动》拍的火吗？人家飞机大炮都上了，你公安顶多是拿把手枪嘛，拿把冲锋枪嘛。所以警察真正有魅力的是警察独有的东西。 与其他警察作家不同的是，吕征虽然身处侦查工作的一线，但并不侧重去写案件侦破本身，而是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构架故事见长，语言风格也充满京味儿。他的作品发表后陆续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比如说由张国立、闫妮主演的电视剧《爱的追踪》就是由吕征的小说改编而成。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经典片段。 有一名警员负伤，系北京警员马德庆，现已送武警总医院。 好的。 啊，师傅，大庆受伤了。 哎呀，你喊什么喊呢你啊，不是负伤又不是急诊，瞧你把我吓的。北京经侦， 赎罪无门拍成电视剧了，叫爱的追踪，那个就开始探讨就是富人的原罪，就是如果他现在成功了，他想赎罪的时候，那他的原罪还算不算罪，就开始探讨一个社会问题了。一直到后来到了30岁以后，就主要开始从写案件变成写人了。 在吕征的众多作品中，不仅仅只有侦探小说，还有纪实文学。2014年7月，公安部部署开展了代号为猎狐2014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中队长的吕征成为了猎狐缉捕行动组的成员。 我看您这个书架上有猎狐的一个杯子哈，您也是参与这个猎狐行动当中。 对，因为当时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派去的嘛，主要的任务抓这个北京所属的犯罪嫌疑人。后来我到那儿以后呢，我就接触到了大量的故事。后来我就开始跟那个公安部猎狐行动办的领导，我去申请，我就问我说：“咱们能不能用文化的手段去宣传猎狐？”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后来在这个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个计划，我就先把平台搭建好了，然后呢，每个星期出一篇，3000到5000字。如果呢是一个专题，可以写到10000字。我就突然觉得我给我自己挖了一坑。 因为你平时你还有别的任务啊，你如果需要抓捕的时候，你出境一周回来你就开天窗了，那碰见这个时候你得一周写两篇，而且采访任务也特别艰巨，行动这个特别卓有成效嘛，半年就抓回600多人。你想想，我写了将近50个故事，写了40万字，在猎狐行动完成的半个月内，由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猎狐行动》。做完以后呢，本来我就想撤回北京了，但是没想到猎狐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然后马上猎狐2015就开始了。开始以后呢，我又被留了一年，我又写了一本书叫《天网猎狐》，基本就干废了，我这头发都掉了好多。我写到了2015年的快年底的时候，秋天，我终于可以在家休一天了。然后我跟我爱人还说，我突然觉得我自己还挺可怜的，现在这个叶子都红了，我竟然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呢，就是那一年半集中的写作训练，对于我来说，它并不是机器写作，而是我也会驾驭自己嘛。 就在他的作品即将把公安文学推向高潮的时候，吕征忽然决定要停止写作， 把好多戏剧的书，包括编剧的书全都读了，然后利用业余时间把那个中央戏剧学院我已经修完了，又在雷米老师什么的我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把这个刑警学院最近的好多教材全都看完了。就是我觉得，哎，吸收完了以后，你突然发现醒了，就掌握了一个开启下一步写作这个大门的钥匙。 在与吕征的接触中，我总是能不经意地感觉到他身上那股80后特有的个性。他说他最喜欢的状态是在平静中疯狂奔跑。2016年和2017年，他只想让自己在平静的状态下积蓄力量，当准备好之后再疯狂地奔跑。 我现在一下完成了2个长篇，这2部长篇我别人看完以后觉得特逗，说，哎，说你这个有点不像你写的了，但是味儿跟神还在，特别清爽了。我写完了2部小说，一个叫《谜探》，一个叫《无所遁形》，我现在也是挺期待的。我现在利用业余时间都在修改这2部小说。我去看经真的师傅，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我一辈子受益。他告诉我叫别拿人当人，别拿事儿当事儿。你自己再成功，别拿自己当一个成功者。你永远有一颗谦卑之心。当你自己再不行的时候，你也别气馁。事儿也是，越是大事儿越得临危不乱，但是小事儿你也得注意细节。这个可能是一个警察的一个智慧。 进入不惑之年的吕征，如今在生活上拥有一个自己的温暖小家庭，家人既是他的第一读者，也是他坚强的后盾。有了家人的支持，警察同行的帮助和读者的关注，吕征对未来有着这样的憧憬， 希望在我60岁从警界退休的时候，我的所有的人物能有一场戏或者一个片段跟我一样，面对着国旗警徽敬礼，说我们此生无悔。 面对枪口你害怕了吗？面对质疑你郁闷了吗？面对凶险你犹豫了吗？不要忘了你是个警察。 每个清晨你疲惫了吗？每个冷夜你寂寞了吗？父母妻儿你照顾过吗？不会忘了你是个警察。 心敢从警就不会懦弱，顺境朝下也不会退缩，脚踏热血去践行承诺，眼含热泪去接地之责。和妈妈幸福的笑容，和孩子安心的生活，付出生命又能算什么？一生奉献去坚守职责，职责。 李红新是国家电网的一名普通电力工人，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肤色黝黑，长相平平的他却创造了国内带电作业的多项第一。他是全国一万伏等电位带电作业的第一人，同时还是全国带电作业次数最多、业界培训学员最多的人。下面一起来听故事，带电超人李红心。 我是从89年参加工作，一直搞带电作业，就没离开过这个专业，一直搞到现在。 他是全国一万伏等电位带电作业第一人，从一踏上工作岗位就立志要练就一身绝活。他就是李红心，这个普通的电力职工，却创造了多项全国业界第一。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时候主要是保持工业用电，对居民生活用电还是不是很重视。但是我开始有电脑了、电视了，家用设备开始上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居民生活用电是越来越重视，而且非常有需要不能停电，所以我们就开始研发这个不停电这个作业方法。 1996年以前，一万伏等电位的带电作业一直是电力领域一个无法突破的难题。无法实现带电作业，就意味着一旦线路需要检修，要么是整体停电断电作业，但这会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不便的影响，要么就是电力工人使用绝缘杆去进行操作，但这样工作起来非常的笨拙，工作效率很低。 一万伏电，你要求它你必须离它0.7米，只能用一根绝缘杆来进行操作，包括螺丝吧你可能拧不上，你不用手不行，操作了前面那个白手呢，它操作起来非常不灵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多线路必须停电。但是一万伏电呀，它联系就是用户很多，它只要一家用户有情况，就是把所有的用户都要停了。我们电作业就是说，哎，谁家发现问题，你其他该运行运行啊，我只是把你家的设备进行维修。老百姓在家可能是根本就没觉得外面有停电有作业的。 不停电正是为了保证居民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不过对于电力工人来说，要用手直接去触碰一万伏的电压，这听起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 因为阴身是通过的电压只需是36伏，你超过这个时候对你生命都是有危险的。一万伏只要瞬间只要你通过，它最起码是你要截肢啊，它是很难愈合的。 胆大心细的李红心想，既然小鸟能站在通电的电路上，那人也应该没有问题。相信一万伏等电位带电作业一定可以攻克技术难题。就是这个无人敢干的高压项目，李红心真刀真枪地干上了。李红心在一没有经验技术可以借鉴，二没有专用设备工具的情况下，每天跟实验室里专门用来训练的杆塔相伴，演算的草稿纸更是堆满了好几个大箱子。为了确保带电操作时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李红心自己动手研制每一种操作工具和防护工具。那时候，李红心和班员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自己直接住进了实验室，在模拟线路上反复实验，不断改进。 我们这个最早的工具具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磨做出来的，做一个工具就演示一下，为了一是安全，我们所有做的东西都是经过好多次试验，包括强度试验，包括耐压试验，严格的按照试验标准做完了以后，我们才拿到真正的实际上有电的线路上设备来做的。当时实际上我还和一个现在这个电力班长李希江，我们俩是整个过程是我们一块的。当时我们就是两个人来演示这些东西，我们也是找了就是很多厂家给他沟通，包括你这个密度啊、硬度啊，包括有远度，还有这个形状，和厂家沟通。你做出去，我们做耐压试验，就是我们这个电压是一万伏的，但是我要达到3万或者4万伏。来确保这个工具这个材料确实能保证绝缘强度达到要求。这个工具具这是不断的研发，不断的改进，10多版是有的。最早的你像第一套这个就遮蔽电杆的工具也就10多套，现在形成规模了，包括厂家生产厂家都根据我们最初的这个原型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 就这样，李红心和他的团队前后用了近1年的时间，围绕一万伏等电位带电作业的8个相关科目进行了上千次实验，突破了一道道难关，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全部实验任务。 我们发明这个工具作业方法，就是让我们可以用手机接触带电体。我身上有电没问题，但是我身上有电没有电流，你就是安全的。我们就是确保把我身上只要能有电的通道的地方全部给你隔离开，就是我们做的这些防护工具，当初印了很多遮蔽工具，把电杆横杆都给遮蔽起来。有它遮蔽以后，你就糊上去以后呢，我身上有1万伏的电，但是我身上这个电没地方跑，没有形成通道，你就是安全的。就是你身上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就是对你没有伤害。 虽说这些工器具、遮蔽工具经过了李红心和同事们反复的实验，不过要想真正推广，还得通过实践演示给所有人看。那么，谁来身穿这套防护服，直接用手去握一万伏的电线呢？ 李红星说，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他当仁不让。 肯定害怕，第一次嘛，包括你的这些设备材料呢、手套呢，都拿电压去，我都亲自去做过那样实验。但是第一次你带他去，我电球是肯定是心里非常忐忑的，肯定是就是下海心。 李红星就这样戴着专用手套，直接接触高压线带电作业。半个小时以后，他从带电作业车上下来，脱掉绝缘服，里面深蓝色的工装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这套带电作业服和绝缘靴重量大约有20公斤，穿上之后整个人密不透气。 我们只要是穿这个衣服，它的整个这个绝缘服，它就是就和咱这个保鲜膜一样，它就是十多层的保鲜膜缠在你身上，它密不透风，只要穿上去不等着你动作，它就开始出汗。所以我们每天那个靴子里面都能倒出水来，整个从头上到下面，它包起来以后呢，汗都在里面流，外面可能看不出来，所以整个往下流，全流在靴子里面。最早的靴子都是很长的高热靴，就把那个绑腿和这都整个都锁在里面，把衣是密密实实包起来的，所以是真的密不透风。 李红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是全国10000伏等电位带电作业第一人，带电超人的名号和他的作业技术从此传遍业界。之后的20多年，李红星一直奋战在一线。在带电作业的过程中，他也遇到过危险。有一回，因为吊车司机的操作失误，李红星险些被电所伤。 我们有一次给闵行线换那个电杆的过程，线路不能停电，但是它有电杆有一个高度不够要更换。在我们这个换的过程中，就是吊车司机操作这个吊车，他就是习惯了性的，它的下降的速度非常快，但是赶在喊它停的过程中，它又多下降了10多公分，结果这个电线就火到碰带上去了，马上就放电，当时就是起个大火球，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呆了。但是这个情况下还不能让它连续管它放电，这就是当时那个情况是非常危险，只能是赶紧的重新指挥那个吊车司机，你赶紧往上提升提升提升起来，然后我们赶紧采取措施把那个横带遮蔽起来。回想起来也是很紧张也很害怕，当初要是离得再近一点，这个火球烧到阴身上，肯定阴的脸部要电弧烧伤，而且是愈合不了了。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李红星十几年都没有告诉家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危险性。直到有一回他因伤在家休息，同事去看望他时，他的妻子才知道李红星工作的真实情况。不过危险和困难都没有动摇李红星坚持带电作业的初心。他先后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等等。面对各种荣誉，李红星很淡定。如今他的工作又有了新的重心。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连续有博士生、硕士生，我们现在就是应该开始往这个高科技方面走。因为有很多工作嘛，你只要是人进去做肯定有危险，而且你要接触10000伏电压嘛，所以我们现在也研发了一种机器人，就是人在地面上操作，让上面一个机器手来进行这个危险的工作操作，只是现在这个效率还比较低，我们现在正在研发这个作业步骤。 李红星说，一次的辉煌只是更多辉煌的开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有永恒的光明。 我们是光荣的电力工人，哪里有艰险，哪里有我们，狂风暴雨中最美的声音。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到这里，节目编辑程强、康立波、话语主持人清瑞、江宁，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加持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向人自信上去贴主地毯，执着守护着世界。